我笨，我承认不懂取悦女人，但是我会小心翼翼珍惜你的青春。虽然对焦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 关注即将到来的春节贺岁档，由王宝强首次执导，王宝强、白客、岳云鹏、柳岩领衔主演的电影《大闹天竺》将会在1月28号大年初一全国公映。日前呢，片方也是公布了影片推广曲《乱炖的木吉他》的 MV。 邓超这次也是为好兄弟王宝强站台，献唱了由印度神曲改编的全新的舞曲，动感欢快的编曲和朗朗上口的歌词凸显了影片的欢乐氛围和别样的天竺风情。这个春节档可以带着家人一同在影院乐呵乐呵。 一场失恋就像鲜花烫坏的头发，一段时间都会难过有泪光。我了解安慰对现在的你只是无能的废话。你的心情浮躁，你渴望的不是谁来强迫你为他坚强，而是陪伴把你暂时遗忘。这世界喜欢让人失望，爱不开心就散散播放爱情一个家，看到你的朋友拥抱哭一场。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二话不讲，我会陪你把你笑容飞扬。 荡，快乐就像蝴蝶锁定美丽前往，所以我们要活得更漂亮。 Thank you.

常坐高铁的你可能不知道哈，每列高铁的驾驶都是由一位司机独立完成的，每天少则1000公里，多则2-3千米，将近4个小时的路程当中，这些孤独的铁路侠很可能连喝水和上厕所都顾不上，因为他们每隔30秒就要踩一下踏板，如果超过40秒没踩，整列高铁列车就会直接紧急制动，被迫停车。所以呢，每一份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每一个岗位也都值得尊重。

你的英语是数学老师教的吗？这不是调侃哈。重庆巴中红帆初级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周老师尝试跨界用英语来教数学。在2015年的时候呢，周老师在一次国际教育交流当中产生了英语教数学的想法，并且和几位美国数学老师一起研究教学经验。然后回国之后呢，周老师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翻译、改写教材、请教英语教师，终于编写出了适合自己学生的数学教材，真正实现了英语数学课。啊，我想如果每个老师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创新的精神的话，能够变着花样的让孩子们有兴趣来上课，我相信大家上课的积极性也一定会提高不少的。 不是说我爱你，一定是个规矩，我不想骗你。对不起，跟着时间走下去，机遇将带我们走向哪里？不能有默契，爱就算能一起，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就之后追求爱不爱的原因，爱情的欢愉，来自对方，真实也爱自己。不能有默契，爱就算难预期，自然就可以。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这句话出现在我眼眉里。我爱你，就在你的眼里，在你微笑里，在你欲言又止话里，就在我的爱里，在我的心里，偶尔这句话 身边很多朋友都会有着固定买彩票的习惯哈。最近呢，新西兰一名3岁的男童呢，他中了澳新银行债券分红存款大奖100万新元的大奖，折合人民币啊，折合美金呢，大约是72.66万美金，也成为了该国最年轻的乐透账户的得主。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亲戚送给了他250新元，他的父母呢，就把这笔钱为他存到了债券分红账户当中，没有想到最终中了大奖，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幸运儿哈。 终于穿越了巨大寂寞，应付起长夜的心应手，也能呼吸。 默看着我成就，苦痛也就能完成守候，闪烁着云也没说什么，一定会有以后，我那铁石心肠承受着爱情，留给你一个回来的原因，当你伤透心，给我一个以后，你在时间的雨我全部不理，你是我留不住的生命里，请你强留住的唯一。 Oh, yeah. 现实里有

直以来都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喷泉的高度不会超过它的源头。所以说一个人的事业也是这样的，他的成就绝对不会超过自己的信念。所以做任何事情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OK， 这里是三和电台 FM 1033，今早和你说声再会。 我不知不觉我徘徊在从前，秋风悄悄的呼唤，听来竟是孤单。落叶的期盼，偏偏左右为难，行走怎么办，跟着怕将会淡。我不问不问，也许好过一点，被遗憾关在房间，挣扎只是拖延。深深的期待，我也做不到，怎么把它纠缠？找不到方向，我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自由幸福触摸忧伤，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在灿烂的星光，找不到方向，我在后天堂，有你说的爱，在用心付出我忧伤，两个人手手直到白发苍苍。自由的飞翔灿烂的星光，有你在我身旁。